大家好啊，又到了星期二的仙人術二啦，我是夜奇啊。 喂，我是仙人。 是啦，咁啊，等我嚟开始个开场白啦。而家咧，Facebook 有即时直播啦，咁同埋YouTube 咧都有即时串流直播嘅，咁都系嗰句啦。我都覺得自己好沉氣啊！請大家幫我哋 share 翻出去啦，咁因為我哋呢個係免費嘅節娛樂節目嚟噶嘛，係咪？咁都多啲俾多啲人知道我哋嘅節目，咁同埋都多啲人知道我哋巴打台其實即係中間賣廣告嘅時間啦，都有啲健康產品嘅。咁如果大家覺得啱嘅，咁咪買嚟試下咯，冇壞嘅。我哋又唔係好似傳銷黨咁揀要逼你買，係咪？自己自由決定啦嚇。咁同埋記得。幫我哋 like 翻巴打台嘅 Facebook 專頁啦，同埋訂閱翻我哋巴打台嘅 YouTube 頻道嘅，因為我哋每一個節目完咗之後咧，個直播完咗之後咧，咁就會將當日嘅重温咧就擺翻上去 YouTube 個頻道度，咁大家就幾時重温都得啦。咁同埋我哋有條熱線啦，老豆， 係 8125-6586。1001條線，咁大家有啲咩經歷啊，或者有啲咩鬼故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嘅，咁都同大家觀眾一齊分享啦。 喂，仲有啊個台慶咧，啊改咗日子喎、啊，係啊。 唔好意思，我嗰啲嘅資訊仲停留喺8月11日。 唔係啊，8月18日啊。 8月18日啊。 嗯。改咗喺8月18日，地點就冇變到嘅。地點咧，長沙灣道833號嘅長沙灣廣場2樓，富林海鮮酒家， 係啦， 費用就350元呢個。7時恭候就8時入席。 咁啊，啲你嗰張 poster 嗰張 banner， 其實啊，仙人已經擺咗喺靈異通訊站噶啦。咁大家都可以睇翻啦，啲資料詳情嗰啲。係啦，咁我哋今晚個主題係。都是 Facebook 嗰個仙人靈異通訊站個 group 都有提過啦。阿仙人會分享幾個獨居老人嘅一啲失救嘅靈異事件喎、 係啊，佢哇嗰個咧就係、是、我有個客同我講咧，佢咧就租嗰啲套房嘅，咁咧佢就嗰個單位咧，知啲套房咧就一有啲係一個間三個啊，或者四個咁啊，啲舊樓好鬼大噶嘛。咁佢個朋友咧就喺其中一個套房住，咁咧就有一次咧，佢翻到屋企咧聞到好臭，咁咧就隔離房嗰度咧聞到一陣，即係佢喺街外，佢喺。入去嗰陣時，嗱佢一條冷巷幾間套房啊，佢門口聞到嘅，但翻入屋就聞到啦。 屋入邊 係啦，就聞到一陣咧，好似啲死老鼠味咁樣嘅。咁啊，初頭佢都唔為意嘅，咁啊頭一兩日咁啊，咁唔知係咪隔離嗰個執咗啲嘢翻嚟？你知有啲人咧， 啲婆仔啊，啲阿伯會執。 唔係佢唔係婆仔嚟嘅，嗰個嗰個都係啲幾廿歲係單嗰啲。單身男人，但係就冇親人嘅。咁可能你知啦，男人又瀨啡咧，啲餸啊嗰啲嘢咧臭都唔定啦。咁啊住咗，咁啊過咗兩日咧，啲味開始濃，同埋就有啲烏蠅啊，有啲烏蠅飛出嚟。咁佢咧就打電話俾個業主，喂，即係諗住叫個業主搞掂啦。點知好死唔死個業主入咗醫院。 又咁啱， 系啦，咁啊啱啱嗰日入咗醫院喎，咁啊佢又未打電話俾佢個業主咧，個業主又喺醫院度就未出嚟，咁你都要等佢出嚟先處理到噶，咁佢唔可以去，佢費事報警，明唔明？一報警咧就會爆門噶嘛，咁如果爆門裏邊咧，原來有站原來條友仔整咗幾個榴蓮喺度食，咁又冇掉， 我驚或者暑假多啲， 係啦，跟住嗰啲咁啊死啦，係嘛？好啦，咁啊到呢單嘢咧，佢個業主出嚟，然後去揾嗰個租客咧，佢不停都有打俾個租客嘅，但就冇人聽。咁到嗰、那個到個業主出嚟，已經發生咗喺一個禮拜十幾日後咯，即係已經殊事者咁去個醫院都住咗幾日，咁佢又成個佢忍咗一個禮拜，又再嗰個人又即係成十幾日噶啦。咁個業主出嚟啦，一開門。哇！即係周圍都係烏蠅，嗰種味已經臭得好緊要。咁佢哋研究過，佢應該係咧當時佢冇閂到窗， 咁冇閂到窗咧，咁嗰啲味咪喺佢個房度傳咗過去咯。 係， 哇！一開入去嗰陣時咧，已經發到脹曬啦，嗰個即係佢應該係 水啊、牛蟲啦， 係啦，佢係啦，佢應該係失救死嘅。 嗯， 咁我哋點講啊？梗係唔係講呢啲啊？咪失救成日都有噶啦，係咪？咁、喂，正常佢喺間屋裏邊其實死好多日噶，佢應該係佢聞到臭味嗰日咧。聞到臭味，佢已經起碼死咗日幾啦。 係， 唔係你條屍唔會即刻又出現屍斑啊？係 咪又係啲夏天嗰啲時間啊？ 嚇！但係佢開咗窗嘛，佢開咗窗咪散嗰啲味出去咯。 係啊。 咁好啦，佢死咗十幾日嘅喎。 嗯。 但係咧，即係靈異在咧，咁就你就有人一日有人死咗咧，咁啊梗有人樓上樓下就喺度講㗎啦，係嘛？喂，嗰度誒。啊！邊個嗰間屋嗰個人死咗喎？ 係咩室嗰個啦？ 係啊係啊，咁啊喂，唔係啊嘛，死咗早兩日先同佢打招呼啫喎，你唔係啊嘛？我爹你上去睇下，啲差佬咪搬緊佢落嚟咯，即係有街坊同佢打個招呼嘅，係見過佢，即係佢嗰十幾日咧不斷有幾個街坊都見過佢嘅。 哇！又係。 系啦，但系咧 一齐撞鬼事件。 系啦，就见到，但系咧就见到佢咧就冇打，平时佢都有同人打下招呼嘅，但系嗰啲人就奇怪，见到佢咧又唔出声咁啊，咁啊系啦，咁啊翻上去翻入屋，即系佢嗰座大厦咧就一层好多火嘅。但是每一伙的单位就大的，就可以间几个套房，那你那层楼他都有人识的嘛。又譬如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买马那些，就撞到街会喂有什么心水啊，吹下水那些。那他的街坊见到他呢，就他说他那排很怪，就没跟人打招呼，平时都点下头讲两句，但是就没讲过东西，直至到搬了条尸出来，那些人才知道死了。 哇，吓死啊。 是啊。 真是。 同埋嗰個咧，佢已經係死到脹曬嘅咯。 你夏天咧，屍變嘅唔係即係嗰個發脹啊，同埋開始變異咧嘅情況係會加快嘅嘛，比起冬天。 係啊，喂，孖生兄弟梗唔係啦，笑老婆，佢梗係唔係孖生兄弟啦。 呢個就變咗個笑話嚟嘅咯。 係啊，嗰日直情係有人見過佢，又打個招呼，仲係唔同時段嘅。 係咪冇表情㗎？又係。 係冇乜表情，淨係叫佢翻見到翻屋企咯。 阿乜生，去完馬會嚟啊咁樣，佢係唔應佢直點行點過。 係啦，唔係。 又係好驚。 劏房就係又係好多呢啲咁嘅嘢。 哎呀，好驚啊！因為我屋企咧。就嚟裝修，跟住揾緊地方住，跟住咧，阿媽咪話最壞打算會唔會即係可能去啲套房住住先，因為都係一陣嘅啫嘛。你啱講，我唔敢啊。 呢個仲未完喎，仲未完喎。嗱，咁啊，終於揭發咗啦，揭發咗嗰個人死咗啦，亦都有人見過佢係翻過嚟嘅。咁嗰個業主唔會因為嗰個死人唔租俾人噶嘛，係咪先？咁佢啊嗱嗱聲就。用盡佢個方法清乾曬啲味，然後裝修過油過曬油啊，租俾人噶啦。 照跑冇照跳啲朋友啦。 係啦，跟住有人搬咗嚟喎。 咩人嚟？ 咁嚇？ 咩人嚟㗎？新嘅租客 係一男一女搬入嚟， 情侶啦。 但係你唔問，唔會有人講噶嘛。係。同埋我個客嗰個佢個朋友咧，即係。住多咗一個月，差唔多一個月，因為未揾到第二度租嘛，咁佢仲喺度住緊嘅，即係你要同價，即係佢要揾翻幾千蚊嘅，你唔係咁易揾噶嘛。咁咧就有一對一男一女搬入嚟住嘅，咁咧就同住咗裝修好住咗冇幾耐咧，咁佢就嗰一日咧就見到佢個即係見到個朋友啦，一齊出門口咁啊點下頭啦咁啊。跟住咧就過咗兩日咧，個男仔又問佢，佢話你喺度住咗耐唔耐啊？哦，都幾耐噶啦，我都住咗半年噶。佢話唔好意思啊，呢間房呢間屋咧以前租俾咩人噶？佢租俾阿伯啦。哇，係啊係啊，係咪租俾個六啊零歲嗰啲阿伯噶？佢係啊，佢話搬咗幾耐啊？佢係抵死，佢係冇答佢嘅。佢話佢都搬好耐噶啦，即係嚇親佢，費事嚇親佢。佢好奇怪喎，早兩晚又佢連續兩晚都走嚟敲門，話漏咗啲嘢喎。佢話漏咗啲咩啊？ 唔知啊，佢話佢俾唔俾佢入嚟睇下得唔得喎？我梗係唔俾佢入嚟啦。咁我女朋友喺度噶嘛，我點會俾佢入嚟啫？跟住咧，佢個朋友同佢講，即係我個客個朋友咧，同佢講，佢應該都冇嘅，漏走啲嘢啫。應該冇事嘅，啲可能嗰啲老人家緊張啫。唔好理佢啦。跟住佢聽完佢問咗之後咧，佢一隔個禮拜咧。求其翻去公司嗰度咧，寧願打地鋪都唔喺嗰個套房住， 即系翻咗嚟啦。 系啦，即系嗰個阿伯啊，連續兩日翻嚟敲門，佢唔知佢留低咗啲咩啊。總之佢翻翻嚟，佢根本唔知道自己死咗嘛。 當然， 佢應該係 突然間猝死嗰啲。 佢猝死嗰啲嘅應該。咁大家同屋主又唔係同佢親戚，你冇理由知嘅死因噶嘛，係嘛？咁佢又係揾翻你。有幾千元的套房，你通常喺翻嗰個區揾噶，你去唔到第二個區噶 嘛？ 嗰 啲租金。 如是者咧，咁去咗第二度啦，咁佢終於又揾到個新單位啦，喺嗰個區度。有一日咧就撞到嗰間， 即係嗰對情侶 嗰個男，嗰個情侶嘅男仔翻工，一見到就丙佢。你老闆，你早講俾我聽啦！你又話佢搬咗，佢死咗，你又唔講俾我聽。佢話連續佢你走咗啊，佢都翻咗嚟兩次啊，都有敲我門啊。你啊真係大整蠱啊！喂，大佬，明知我個房死個人，你又唔出聲咁啊？咁佢個朋友咧，俾佢丙到咧冇聲出，急急腳走咗去。 佢又好難做嘅，真係。佢又仲住緊，然之後佢自己都住緊。萬一佢講咗俾業主丙，咁點算啫？係咪先？走嘅時候連屋係咪啊？走嘅時候，如果你係原約走嘅，好似可以攞翻按金噶嘛？如果你入邊冇嘢爛，冇穿冇爛嘅話。 係啦，唔係，但係你唔係住嗰個房，你咁嘅理由，個業主有權唔退翻啲訂金俾你噶嘛？唔退翻啲按金俾你噶？而家唔係我有問題，你驚鬼啊！我唔驚啊，因為我唔喺度住啊嘛。你知啲業主噶啦，佢唔可以唔退俾你噶嘛。 唔係，我意思係話咧，你嗰、那個即係搬走咗嗰個啊。如果佢趕咗出去，萬一嗰個業主知道刁難佢，唔俾翻按金佢，咁點算？ 係啊，即係 咁，佢都好慘噶。 係啊， 好想講俾你知，但係我又嗰、那個情況，我又唔能夠講俾你知。 係啦、 啊，咁點咧？唯有焗住俾你鬧咯。YouTube 嗰度咧，有位觀眾就話：嗱，過咗一萬啦，夜期唔使再打锣打鼓叫人訂閱巴打台啦。我哋咧唔係淨止係 expect 個一萬嘅，梗係越多越好啦，係咪先？我都會繼續做翻我嘅責任，就係、是、呼籲更加多人去訂閱我哋巴打台，同埋 like 我哋巴打台嘅專頁，要俾更加多人知道我哋呢個台原來有咁多好嘅節目嘅。 冇錯， 係咪？ 咁阿小老婆，下次俾阿伯翻入嚟攞啲嘢，喂，入咗嚟唔願走咪死。本来个房系佢噶嘛，佢冇退租噶嘛，佢死嘅时候佢冇退到租喎。 是但揾个角落头踎喺度。 咪咯，咪瞓。佢其实敲，佢而家佢拍门入嚟问你好，已经好咩噶啦？ 好礼貌， 即系好礼貌噶啦。佢一 Q 瞓咗喺你两个人中间，你真系大镬。 我听过有一个故事啦，就系、是、又系套房。 嗯。 嗰只嘢，即系嗰个灵体啦，嗰位朋友啦，系穿过道门喺佢面前，喺个电视度片过咯， 即 然后就消失咗咯，慢慢咁飞out消失咗咯， 即系入咗嚟喺个电视嗰度过咗去。 系啊，因为你通常啲套房你知啦，个格局系可能呢边系洗手间，总之呢度系一定摆电视嘅，跟住呢度系床嚟噶嘛，咁跟住嗰边系门口啦，佢系睇住佢穿过道门，然后系好实体咁样喺个电视面前嚟片过，跟住慢慢飞out冇咗咯， 哇， 哑咗， 呢啲系俾我哋啲节目，呢我哋啲节目嗰啲人去租就差唔多。即系我要拍嘢啊嘛 ，OK， 嗰啲够真实啊嘛。咁另外仲一个咧就系点咧？佢嗰、那个即系我呢个街坊咧，就佢哋有几姊妹嘅，有个细佬咁啦。咁我阿妈咧就即系比较暗沉啦，系嘛？各样就嬲兜啦，系嘛？即系比较即系好啰嗦嗰啲人嘅。咁嗰啲仔女咧就好鬼怕同佢住嘅，即系你肯。你又另外一半唔肯噶嘛？喂，嗰個你阿媽，你梗係忍佢啦。我頂唔住噶嘛。佢阿媽咧就自己一個人住嘅。咁咧通常咧就我呢個街坊咧就佢就好錫個阿媽嘅，成日上去睇嘅。咁有一次咧就去旅行， 去嗰啲三日兩夜嗰啲好短線嗰啲咧，咁啊諗住，唉冇唔使啦，唔使通知啲姊啲兄弟姊妹啦，咁我去兩日翻嚟噶啦，咁啊去完去咗翻嚟，咁啊一翻到咁啊一去完就攞咗啲即係翻大陸嗰啲咧三日兩夜嗰啲咧攞，唔係譬如佢唔知去惠州定邊啊攞咗啲梅菜俾阿媽嘅，一開只門。佢阿媽就已經坐咗喺個電視嗰度咧，可能啲心肌梗塞啊，咁啊坐咗個電視就咁坐喺度死咗嘅。 哇！呢啲真係幾細修嚟都唔好復發啊！ 佢唔係喎，佢死咗幾日噶咯喎，佢可能死前好辛苦喎。佢就因為咧兄弟姊妹多，咁啊呢，因為呢、這個因為我呢個街坊咧就好錫我媽嘅，日日都會上去睇下佢阿媽嘅。咁啲姊妹咧，佢又谂住，费事通知啲细佬妹啦，我去两日啫嘛，边有咁巧啊？个个就只要，即系个个就以为个家姐会上去睇佢嘅，点知我妈就死咗三日。咁 真系呕臭啦！ 系啦，咁啊死咗三日咧，咁啊，死咗三日，咁佢梗系一开门见到我妈死咗咧，咁啊报警啊，又成啦，跟住就打电话俾啲兄弟姊妹咧就。话俾佢听，即系我阿妈走咗啦。点知佢打电话俾个妹咧？唔系佢啱啱想打电话俾个妹嘅时候，佢阿妹打电话俾佢。佢话喂，阿妈早两日，寻日打电话俾我咧，佢话咩？佢话你翻嚟嗰阵时咧，记得买手信俾佢。佢话佢点同你讲？佢唔系屋企打电话俾我，个电话屋企噶。但是呢他看到他入去看到他媽坐在個電視機前面就是看着沙發那裡死了的、電話是放在一個櫃裡的但是電話真的放了下來的個桶但是那些入到來的救護人員呢就他一入去不對路起了屍斑一定不是死了一陣子的他先報警的嘛跟著那個十字車的人同佢喂，阿伯冇死好多日噶咯，起碼兩日噶，應該你一嚟，你一去旅行嗰日，佢已經死咗噶咯喎。 即係佢可能攞住個 keep 一落樓下，佢已經走咗啦。 係啦，即係佢總之佢出發嗰日佢就死噶啦，應該佢又唔係死一兩日噶，睇到佢就開始脹啊嗰啲嘢。 係啊，佢哋 check 到噶嘛。 冇可能係啱啱死噶嘛，但係佢阿妹話佢阿媽尋晚，即係佢應該係佢阿媽死咗噶啦。就打電話俾佢阿妹，叫佢阿妹咧記得提，因為佢哋有咩噶嘛？佢哋有嗱嗰陣時未有 WeChat 嘅，佢有嗰啲大陸電話噶嘛？佢因為佢成日會去短線嗰啲咧，佢有嗰啲大陸嗰啲電話咧，佢個妹係會聯絡到俾佢噶嘛？所以佢阿媽就叫打電話，所以佢阿媽打電話俾個細妹，細妹就打俾個家姐。其實嗰陣時佢阿媽已經死咗， 已經先有咗， 但係。佢阿妹又聽到，佢又好清楚聽到佢阿媽喺電話同佢講，叫記住叫家姐買嘢俾我， 都不忘要手信。 係啊，唔 係呢個媽媽到底有幾掛住家姐同啲手信？ 唔係佢知佢惠州嘛，要佢買佢中意食，佢可能佢阿媽係好中意食 嗰個特產， 但我就梗係冇問得咁清楚啦，係嘛？哇！即係呢啲即係嗱，獨居老人咧就有到。攞命嘅，即係有啲老人家咧，佢又唔中意啲人覺得佢冇用啊，佢又中意自己住嘅。但係你自己住咧，真係要照顧到自己先得咯。 危險啊，其實。 係啊。 係啊。 呢次講到呢個先，我哋講夠翻嚟再講。